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八二八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0月20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八。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李克强在出席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时强调，坚持创新驱动，扎实推进双创，不断激发市场活力潜力和社会创造力。 把承包权益落实到户，本市三年内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京津冀六区市县协同发展将统一规划，携手共谋生态发展，房山到涿州轻轨将加快建设。 先到先得，本市两处公租房项目启动剩余房源登记。 将课堂搬进工厂，本市各学校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异彩纷呈。 向轨道内扔杂物导致地铁停运8分钟，肇事者将面临处罚。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在北京出席首届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并考察主题展区。在中关村活动周启动仪式主会场，李克强发表集席讲话说，要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一结构性改革激发全社会创造力，打造发展新引擎。双创也有力促进结构调整，将推动发展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转向更多依赖人力资源，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李克强分别来到科技人员、基层群体和青年创业项目展区、大型企业创业平台展区，并听取了几位海归博士的超薄柔性显示项目介绍。他勉励大家，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无论草根还是精英，都可以投身创业创新，一展长才。要主动拥抱双创，催生新的工业革命。双创需要全方位对外开放，与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度融合，与各国创新彼此对接，实现合作共赢。随着李克强现场按下按钮，全国首个专门服务于创新创业的网络众服平台正式启动上线。他说，政府要做创业创新者的后台服务器，增强创业创新者试错的底气和勇气，同时推动双创要注重实效，尊重市场规律，注意保护知识产权，让双创扎扎实实向前推进。李克强向围拢过来的创客们说，希望大家用更多创业创新的故事为我们这个时代立传，续写中国发展新辉煌。郭金龙、杨晶、万刚、周小川出席活动。 昨天上午，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李克强参观了展厅里9处创新创业企业展台，听取创业者们汇报各自妙趣横生的高科技产品，还和创客们亲切地谈天自拍。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的报道。 26岁的清华大学在校博士生赵宏宇是个大胆的小伙子。作为年轻创客，他自告奋勇地把李克强总理拉到了他的展台。 如果一个创业者没有这种胆量的话，以后创业可能也很难成功。我们的产品呢是环保的可降解塑料，然后希望可以得到总理鼓励。以前的塑料是化工合成，然后我们这种塑料呢是微生物发酵，我们主打用的是海水还有餐厨废物。总理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变废为宝，对于我们环境污染的问题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然后对于我们这种青年人创业呢他也非常鼓励。 专门从事金属 3D 打印的伯利特激光成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薛磊说，总理拿起了一个像蜂巢一样镂空的金属 3D 打印产品。 他就说这个结实不结实，我说你可以摔一下试试，你摔了一下，摔了就弹起来了。哦对，然后我就站上抬了一下，我说可以，我说很结实的，我150多斤吧。但是我站上去的时候他还蛮吃惊的，这种工业的部件不一定非要是实心的，它重量可以变得很轻，但是它有很高的刚度跟强度，大量的材料是节省下来，就是跟总理讲的节约材料啊，发展循环经济都是一个目的。 在百度旗下百度开发者创业平台展台，总理和智能机器人小度互动。百度自然语言处理部研发工程师王志浩说，这个1.6米高的白色机器人智商跟3-4岁的孩子持平。 总理问他对北京的城市规划有什么建议，然后小组回答是希望不堵车。总理觉得哈哈，就哈哈，大家学校觉得这个建议挺好的。 李克强总理还参观了海底油田采油系统，厚度只有白纸十分之一，可以卷曲折叠的柔性显示器，中科创客学院等展台。拉勾网 CEO 马德龙作为参与汇报的创客，他说： 何老师，尊总理，我们可不可以我们几个创业的代表，我们给你拍个自拍？他可以啊，拍了，很激动，很激动，因为这应该是我第一次见到总理能够跟别人自拍。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昨天到市民政局检查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实施情况，实地检查了市民政局信访办、行政服务大厅、市老龄办和北京社区报工作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参加检查并讲话说，老有所养是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市民政局要积极适应北京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推动养老服务体制机制创新，在土地供应、社保政策等方面创新政策支持方式，培育专业化的养老服务社会组织和人才队伍，探索构建政府主导、专业运营、保险支撑、依托社区、以家庭为基础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牛友成、秘书长赵毅参加检查。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2015年度全市森林火灾发生率为历史最低水平。本市昨天召开森林防火电视电话会议，部署了2016年度全市森林防火工作。预计今冬本市气温比常年同期略偏高，降水偏少，森林火险等级将处在较高的状态。全市各级森林防火机构必须高度重视，做好准备。另据介绍，本市将加大与天津、河北在森林防火方面的合作，统筹京津冀“十三五”时期森林防火发展规划的编制，在密云等七个山区县及毗邻地区建设视频监控系统，在重点时期联合开展京津冀地区护林巡航工作，携手打造3D 整体的森林生态安全网。市森林防火指挥部总指挥、副市长林克庆出席会议并讲话。 新闻广播消息。全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动员部署会昨天在京召开。据介绍，本市将在前期试点基础上，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任务，逐步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把承包权益落实到户。副市长林克庆讲话要求，要给农民确实权、颁铁证，真正做到群众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同时要结合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进一步规范发展本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为期一周的市纪委新设7家派驻纪检组培训班日前结业。市纪委昨天透露，新设纪检组的负责人在培训期间便提前领到了所派驻单位的问题线索。今年新设的7家派驻纪检组包括驻市委办公厅纪检组、驻市委组织部纪检组、驻市委宣传部纪检组、驻市委统战部纪检组、驻市人大机关纪检组、驻市政府办公厅纪检组、驻市政协机关纪检组。据了解，派驻纪检组负责调查所驻部门的内设机构、直属单位、垂直管理单位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和处级干部违反党纪的案件，他们可以参加或列席会议，查阅或复制文件、资料、财务账目，查阅和调查核实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材料等。 新闻广播消息。第二届京津冀六区市县协同发展研讨会昨天在河北省涿州市举行，会上房山区政府与涿州市政府签署了携手创建京西南生态示范新区合作发展框架协议及建立友好镇协议，共建京西南优良生态示范新区，共同推动房山到涿州轻轨等重大项目早日开工。房山与涿州涞水、涞源、易县同处拒马河流域，今后六区市县将强化联建联控，探索建立一体化的环境准入和退出机制，共同推进生态保护，共同谋划建设一批环首都国家公园和森林公园，保护拒马河等流域生态环境。 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报道。 燕宝林园家园和苏家坨两公租房项目今天起启动剩余房源登记程序，登记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今年9月底前取得公租房申请备案资格并且没有配租房源的家庭都可到项目现场登记需求，每个家庭只能登记一个项目，登记将持续到本周六下午5点，市住建委将于下周一公示登记情况。燕宝林园家园项目位于通州区林园镇五所南路，剩余房源共计78套，租金标准为31元每建筑平方米每月。苏家坨项目位于海淀区苏家坨镇同泽园西里，剩余房源共计187套，租金标准为28元每建筑平方米每月。 北京青年报报道，据市卫计委最新统计数据，截至9月30号，北京市单独二孩申请数和办证数分别为53034例和48392例，申请人数突破50000关卡。其中31岁到35岁年龄段的育龄妇女占总办证人数的近60%，其次为26岁到30岁。与8月份数据相比，26岁到30岁育龄妇女申请人数占比缓慢上升。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妇产医院院长严松彪日前在做客本台城市广播《市民对话》市属医院一把手节目时透露，北京妇产医院新老院区床位共计512张，马年的分娩量超过了17250人。从目前的建档情况来看，明年5一以后已经无档可见，预计明年将迎来新一轮的生育高峰。北京市一级、二级、三级医院大约有4440张与产科有关的床位，但很多孕产妇仍然到大医院就医。严松彪认为，正常的孕产妇选择就近建档，对每月一次的孕期检查更为便利。如果孕产妇出现妊娠周末期高血压、浮肿等症状，再考虑到大医院建档检查。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上周家住东城区的苗女士接到电话，对方自称是石景山公安分局的李警官，称苗女士涉嫌洗钱案件，要她把钱转到一个所谓安全账户。苗女士把110多万元转进了这个所谓安全账户后，才发现上当受骗。市公安局昨天再次发布预警表示，上周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实施电信诈骗案件高发，受骗者以老年人为主，占到了总数的近一半。民警提示市民，公检法机关不会利用电话方式对所谓涉嫌犯罪等问题进行调查处理，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安全账户。凡是通过电话、短信要求您对自己的存款进行银行转账汇款的，或者声称进行资金审查的，请一概不要相信，立即挂掉电话，及时与家人或者公安机关取得联系，避免财产遭受损失。 据北京日报报道，王府井地区是首都旅游名片，十一黄金周期间，部分商家利用消费者喜欢捡漏的心理，以抽奖的方式吸引消费者以很低的折扣购买与实际价值不符的玉石珠宝。市工商局东城分局王府井工商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一期间共接到消费投诉举报17起，其中仅关于违法有奖销售的投诉举报就有10起，被投诉的商户多集中于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大街等旅游区域。东城工商分局接到投诉后迅速到达现场，当场责令存在违法有奖销售行为的商家停止营业，对调查核实的4家商户进行了立案调查，并按法律法规规定的最高限额进行了行政处罚，每户10万元。 据北京日报报道，饭馆的小桌小椅摆到大街上，黑车黑摩的到处趴活揽活，周边居民楼上群租严重。针对天坛周边简易楼房区的杂乱差现象，东城区将进行集中综合整治，打击非法经营、私搭乱建、无照游商等，让天坛周边简易楼房区换新颜。从即日起到10月30号，落实各项整治工作，处理各类突发问题，彻底整治各类违法乱象。从11月至今年底，要把天坛医院周边环境纳入网格化管理，避免各类环境乱象反弹。 新闻广播记者吴思从北京地铁了解到， 昨天早上9:28，地铁一号线公主坟站上行方向，一名乘客将一个纸箱和一个塑料桶扔进轨道道床，导致列车临时停车。车站随后进行停电处理，8分钟后处理完毕，列车恢复运行。这名乘客也被现场民警带走处置。北京地铁表示，这名乘客的行为明确违反了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条例规定，将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置，同时将被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可处5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 昨天，北京工业大学实验学校的孩子们走进污水处理厂，就北京的水质问题展开研学活动。今年7月，市教委修订义务教育课程计划，要求各学校要在7、8年级开展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各学科平均应该有不低于10%的课时用于开设实践活动课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像把头探进臭水沟里的那个样， 感觉就是难以忍受吧，闻到。 一靠近污水处理池，许多孩子都被熏了个趔趄。高碑店污水处理厂是全市最大的污水处理系统，负责处理中心城区和北京东部地区的生活污水，再将处理后的再生水排入通惠河当中。 我以前觉得生活污水就是比现在的水脏一些，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气味，然后现在发现竟然是这么的脏。 而且它有那么多垃圾，里边有塑料袋啊、食品的包装袋，然后瓶子、瓶盖。 北工大实验学校从这学期开始开启了水质系列研学活动，把课堂搬进工厂，搬到河边。同学们还要现场制作取水的小装置，从通惠河中采取水样，在现场利用化学试剂对水质进行检测。初二学生李方旭说：“ 我这个瓶里的水是淡蓝色，呈现在这个卡片上是0.15，0.2是合格，太合格了，没有超标。” 除了北京以外，学校还会带着孩子去陕西探访南水北调的水源地，去厦门开展海洋研究。北工大实验学校团委书记韩长龙说：“ 以前的水资源都是在课堂上地理老师来介绍，为什么我们要安排这个实践课呢？就是因为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可以亲身体验到这个活动，学生的自主探究、自主学习能力得到提升。” 开学一个多月以来，本市多所学校都推出了各色的实践活动，比如灯市口小学在中秋节开展了学做月饼的实践课，人大附中的中华礼仪文化课则带领学生一同制作汉服，而海淀区的走进圆明园课程更是涉及到传统文化、历史、地理、生物、物理等多学科知识。 如果我自己做一个实验，就会经过好多次失败，然后在最后有成功，印象会更深一点。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世界人民可以用的水很少，中国人民可以用的水更少，而北京人民可以用的水更是特别的少。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8，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将于11月1号到3号在北京召开，40多位来自世界各国的前政要、战略家和企业家领袖将与会，探讨中国“13五”规划发展战略和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与作用。 作为北京工业大学建校5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日前北京工业大学携手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等京津冀3地21所高校举办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框架下的高等教育暨大学校长高峰论坛，为3地高等教育协同发展建言献策。 北京演艺集团昨天宣布，由北京演艺集团和北京歌舞剧院共同出资的北京曲艺团完成企业化升级后重新挂牌成立，并于昨天举办了名为《北京记忆》的曲艺专场演出。 经过2年大修，天坛北神厨、北宰生亭建筑群将于11月初对游客开放，并作为天坛内规格最高的展馆，主要展出北京五坛八庙的祭品陈设。 10月23号到11月1号，地坛公园将举办第3届地坛金秋银杏文化节，以金色地坛、银杏传情为主题，举办银杏知识展、摄影大赛和云南红河民族文化展示及交流等系列活动。 草原长调中蒙当代美术交流展今天下午将在位于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的太庙艺术馆举办，汇集40多位中蒙两国代表性的艺术家，作品近200件，以草原为主题，展现两国当代美术作品的创作面貌。 记者昨天了解到，5名足球杨教练目前已经正式进驻本市中小学， 包括东城区的汇文中学、通州区的陆河中学、朝阳区的芳草地国际学校日坛校区，以及顺义区和昌平区的两所小学，为新学期开展校园青少年足球助力。 7月4号凌晨，一女子通过打车软件呼叫滴滴顺风车，想不到司机郑某在将她送到目的地后，竟锁死车门，掐她的脖子威胁，并将车开到僻静处将她强奸。当天傍晚，郑某被警方抓获归案。记者昨天从海淀检察院了解到，嫌疑人郑某已被提起公诉。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西北部、东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东南部三级，轻度污染。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陈汉、李天野，播音员李凌、超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3.3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小雨或零星小雨，有轻雾，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45匹马力，最低6.5升油耗，没感受过如此高效动力。别说你懂沃尔沃 S60L， 即日起购车享2年零利率金融方案，祝您轻松拥有。详询沃尔沃当地经销商。 养楼、养娃、养车，好难养！ 别担心，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3.79起，30多品牌，百家 4S 店，一个 APP 全搞定。 哈哈，省下钱可以去养楼养娃喽！ 快下载乐车帮 APP。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 一汽大众爱安全。 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储值卡尾款花不完退不回，律师表示于法无据；路边鸟贩摆摊，野生保护鸟类被公开售卖。下面是详细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储值卡是不少商家促销的手段，我们的钱包中就有可能有美发、洗衣、电影卡。如果消费者因某种原因中途不想再使用，或者最后的余额想要退款，能不能实现呢？储值卡中的钱该不该退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王女士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她在新东安百老汇电影院办过几张电影卡，但是每张卡上最后余额往往不够买一张票。 去年买了个电影卡，等我消费完了以后呢，它是剩了13个点，就没法用了。今年那个卡又给我甩出22个点，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我去上次还有一个13个点，完了加在这一起，我们能不能一起消费呀？结果呢，电影院就跟我讲这不行。 与王女士相同经历的人还有很多，记者也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约60%都表示对于储值卡现在都不怎么信任。 我不办，因为我感觉容易上当。 这位女士曾经就因为办了储值卡不能退而吃了哑巴亏。 美容院我以前办过，但是就是说刚办完，她因为怀孕，就是我要去退，怎么说她就不退。 有没有想过通过一些法律途径去维权呢？ 因为我上网查了，好多人都是吃了哑巴亏也不管。 在消费者看来，预付卡中的钱是自己预支的，如果自己不想再接受服务，就可以要求退款。但是店主方面往往会以打折优惠的名义不办理退款。在一家可以购买储值卡的洗衣店里，记者咨询是否能够退款。 办了这张卡，相当于咱们之间有个协定，把整张卡都用完，你才能享受这个。 但是我用了，比如说剩下20块钱、30块钱， 只要你没用完，你要退的话，之前所有的消费都要折回原价。 俗话说买卖心不同，那么储值卡不退款是否合理呢？记者咨询了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律师葛友山。 清消法要明确规定，这种属于预付费消费，从法律上来说，预付费的费用的 所有权应该归消费者所有。如果消费者在这过程当中要求退卡的话，经营者应该把这个多余的钱退给消费者。只不过消费者可能认为起诉到法院还要支付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甚至说来往的交通成本，觉得这个退卡的成本比较高，那么可能就选择放弃维权了。 有市民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在朝阳区分钟寺桥99连锁旅店旁，有一辆面包车在路边打开后备箱，公然卖鸟和鸟笼，其所卖野鸟皆为受国家保护的鸟类。 分钟寺桥99连锁旅店旁边就发现有一辆鲁 NXP935 的银色面包车在路边打开后备箱，公然在卖鸟和鸟笼子。他们所卖的这些野鸟啊，都是一些国家专有的保护动物，大山雀、百灵、画眉，他就在这路边拿这个面包车做掩护偷着卖，也属于非法经营、无照经营啊，能不能在对这个事情啊加强管理，保护咱们这个有益的鸟类。 此外，近期也有市民向新闻热线公众微信留言，举报在十里河地铁站天交文化城旁的三环辅路路边也出现十余个散摊公然叫卖野鸟，记者也曾前往调查。 那是卖的吗？ 卖的。 多少钱一只啊？ 6元。红点格，这是蓝点格。 卖的大多数都是野的吧？ 对，谁家养了甭多了，这养了3月5月出来50块钱买的，你到时候得买500，最少500。 据了解，像大山雀、画眉等鸟类品种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三有是指有益的、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任何人不得非法出售和收购。北京师范大学鸟类专家赵新儒表示， 这个是一个叫野生动物执法的问题。三有呢，这是近些年来那么在国家级保护动物的级别之外又加的一个就三有的一个保护的名单嘛，应该归属的就是国家限制或者是说就有一定管理的这样的野生动物的物种。大山雀和画眉呢，基本来讲没有这个人工饲养的准备，就是没有人工繁殖成功的情况， 也就是全是野生的哈。 那就应该是野生的，那只要在三有名录里的，那肯定来讲它就不允许买卖。处置的话，它是按照这个不同的这个级别来处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27条规定，禁止在集贸市场出售、收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于有人路边私自贩卖野生鸟类的情况，记者也向北京市森林公安举报。工作人员表示会予以记录处理。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石兴瑞，主持人赵龙，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秋风落叶，气温下降，车凉，心也凉。热茶热饭，温暖陪伴，车暖，心也暖。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车载冷暖箱，越温暖越幸福。 400-1234567。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来看一下路况，目前莲花池西路汇成门桥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请注意避让。 汽车维修史上一次颠覆，爱马舍修车宝按里程收费，上千种零部件包修，400-607-7517，微信搜索爱马舍修车宝，您智慧修车的选择。 农行信用卡分期，享受生活好容易。 即日起，在协创装饰、精英英语、苏宁电器用农行信用卡分期付款，享超低手续费优惠。 农行信用卡真的超赞哦！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惊喜连连，惊喜连连！即日起，全域交行借记卡信用卡关联自动还款，当月还款100元以上返零头，累计月份越多，返刷卡金倍数越高，最高可返249元刷卡金。详询95559。 听听，